It's 9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我们知道呢，距上海一个小时的车程之外呢，有一座美丽的城市，它是嘉兴，它有2000多年的人文历史。嘉兴自古为繁华之地，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美誉。今天我们就走进嘉兴，去领略嘉兴的魅力。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那么我们就聊一聊嘉兴的文化和它的自然景色。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浙江省嘉兴市距上海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但其生活节奏呢，比上海却慢得很多。这座城市呢，以其历史文化和如画的风景而闻名，其中的几个著名的景点便是梅花洲、月亮河地区和西塘水域等著名的景点。那么一开始呢，我们聊到的是嘉兴的文化和自然景色能够吸引很多的游客来。我们想一想，能够吸引某人过来，我们会想到第一个词是 attract, A-T-T-R-A-C-T。 那么今天我教给大家另外一个词组，表示一个地方非常具有吸引力，叫 appeal to somebody。 前面是指一个东西或者呢一个地方，然后呢 appeal to someone 表示一个人对这个地方或对这个东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呢想过来看一看，去聊一聊。所以记住这个词 appeal， 把这个单词给大家拼一下， A-P-P-E-A-L appeal， 后面跟介词 to， appeal to 后面加 somebody， 后面如果说跟某一个方面的话呢，可以跟介词 for， 然后我们今天讲的是文化和它的自然的景色， for culture and scenery， 所以合到一起是嘉兴 appeals to visitor from culture and scenery。 那么嘉兴呢离上海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我们看看这句话怎么来翻译。嘉兴 in 浙江 province is only 1 hour drive from 上海，或者是 an hour drive 都可以哈。我们表示一个地方的距离呢，除了用这个公里之外呢，还可以用这个小时来表示。我们可以说 1 hour drive 表示开车一个小时，如果说 15 minutes walk 表示一个人行走需要15分钟。它离上海呢很近哈，开车只需要一个小时，但是呢它的生活方式和上海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呢它比上海却慢得多得多。用了一个词句 but show a much slower pace of life， 这里面 pace of life P-A-C-E pace 表示节奏，生活的节奏 pace of life， 大家学会了这个词。比如说我喜欢在周末的这种状态，因为呢他的这个生活的节奏是非常的慢，大家喝喝茶聊聊天散散步，那么这种状态呢叫做 slow pace of life， slow pace of life。 好，那么看一下这座城市呢，以其历史文化和如画的风景而闻名，以什么什么闻名， known for its history， 这个 known 表示被了解被人们所熟知， known for its history culture and the beautiful scenerybeautiful scenery， 这里面 the ancient city is famous for the places like 梅花洲、 the Moon River area and the 西塘 water town， 那么三个非常有名的地方，大家如果去嘉兴的话呢，那么第三个地方是值得大家去看的哈，非常有名的 interesting places， 梅花洲，第二个呢叫月亮河地区，最后叫西塘水域，三个地方。我们接下来看一看梅花洲和月亮河以及西塘它有什么样的与众不同的特点。 梅花洲坐落在一条蜿蜒曲折的河流上，上面有一个嘉兴文化博物馆，而月亮河和西塘则有大量的商店、餐馆和景点，这些都体现了嘉兴的独特之处。梅花洲分为五个区域，酷似梅花的形状，小桥将这些区域呢连接了起来。坐落在什么上面，我们想到坐在什么上面， sitting on 没有问题， sit on。 蜿蜒曲折的河上，这个是一个有难度的词哈，挑战一下自己。蜿蜒曲折，用一个词叫 twisting， twisting， T-W-I-S-T， twist 表示把一个东西呢弄弯了的意思，但这里面加一个 ing 作为一个形容词，表示一个东西呢是弯弯的哈，或者是蜿蜒的那么一个感觉，所以合到一起呢是蜿蜒曲折的一条河流。 Has a museum devoted to 嘉兴 culture， devoted 表示说完完全全致力于嘉兴当地的文化的这么一个 museum， 这么一个博物馆，这个 devote， D-E-V-O-T-E、啊、devote to 完全致力于某一个东西。那么看看月亮河， well moon river and sea town boast shops, restaurants and sites that are unique to the town。 那么月亮河和西塘地区呢，它有大量的商店、餐馆和景点哈，这里面有大量，它用一个词，没有用这个 have， 而用另外一个词 boast， B-O-A-S-T， 以什么什么而自豪，以什么什么而闻名的一个动词的表示方法，记住这个词 boast，B-O-A-S-T， 因为这个词呢有的时候还可以指一个人特别爱吹牛，但是在这里面它是一个褒义词，表示说他以这些东西而感觉到非常的自豪。那么看看梅花洲啊，它的区域呢分成了 is divided into five areas， five areas， 五个区域，像一个开放了那么一个梅花，这个 plumblossom， 用这个字 blossom， B-L-O-S-S-O-M 哈，表示一种绽放的一个梅花，非常的漂亮。同时呢小桥将这些区域呢连接了起来， bridges connect the area separated by water， bridges 表示说这个桥梁， connect 连接了这些区域，后面跟的是一个过去分词，修饰前面这个 area， 由于水的原因给它们分离了出来。继续前行，你会发现一个大的佛教寺庙和一个皮影戏院，该地区的每一个建筑呢都能够帮助你深入的了解当地的历史，比如说当地的婚姻习俗以及呢木雕。提到了继续前行，我们用的是 walk 没有问题，但今天教给大家另外一个单词 explore， explore， E-X-P-L-O-R-E， explore， 继续往前走呢用它的分词 exploringfurther， further 表示进一步往前的意思。 You will find a large Buddhist temple、啊、这个佛教的寺庙， Buddhist 给大家拼一下， B-U-D-D-H-I-S-T， Buddhist temple 佛教寺庙。 And a Chinese shadow puppet theaterChinese Shadow Puppet Theater， 皮影戏院。这个皮影戏呢，其实我们知道呢，用那个影子来晃动呢，产生了故事情节，所以呢，我们的翻译呢也非常好玩，叫 Shadow， 表示有影子的一个 Puppet， 一个木偶的戏院，合到一起叫做 Shadow Puppet Theater。 Each building in this area offer a insight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place， 给我们了解到这个地区它的 insightI-N-S-I-G-H-T， insight 表示说呢能够深入的了解，表示对一个东西有非常深的一个洞察能力。 insight 我们知道这个 sight 表示能看， insight 表示往里面看哈。 inside the history of the place from local marriage customs， 当地的一个婚姻的习俗， local marriage custom， 把这个习俗这个词给大家拼一下， C-U-S-T-O-M，C-U-S-T-O-M， 往往呢这个习俗呢它有一大堆的习俗，用它的一个复数形式 customs to wood carving， 表示一个木雕，前面这个木头没有问题，这个雕刻 carving， C-A-R-V-I-N-G， carving 合到一起 wood carving。 好，这是我们今天聊到嘉兴的一个大概的情况，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内容，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今天的新时代青春的声音里面，我们将请来北外附属外国语学校李雨桐同学给我们带来《我的冬奥梦》花样滑冰。 Hello, I'm Li Yutong, a grade 7 student. I study in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School, affiliated to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Today, I want to share my thoughts about my dream of Winter Olympics.3 years ago, I heard a piece of news that Beijing and the city of Zhangjiakou in Hebei Province have launched a joint bid to host the 2022 Winter Olympic Games. I was very excited to hear that news, because I can go to the gymnasium to watch figure skates and competitions in my hometown, Beijing. When I was young, I'd like to watch figure skates and competitions on TV. Finally,I had deep love in figure skating and want to learn it. So, Mom took me to the ice rink and let a coach to teach me. But, skating on the ice is a big challenge for me. After a few weeks learning, I still could not skate properly. I was depressed and wanted to give up. But Mom comforted me and said that failure is not the end of the world. Even the world champions has gone through a lot of frustration,They still practice day after day for years, because they wanted to be the finest athletes in the world and competed with other high-level athletes. Actually, they were the same as you at the first place. But they practiced even harder than you because they had their dreams, followed and fought for their dreams. Mom's words encouraged me. From that day on, I believe I can overcome any difficulties.After many years of practice, I can do some complicated spins and jumps and do wonderful performance on the ice. I also entered a lot of competitions and achieved a lot of rewards and medals. I have a dream that I can be an outstanding athlete to perform my elegant movements on the Olympic ice stage in Beijing. I believe my dream will become true because I'm going to fight for it.Next, I'm going to present the figure skating history and rule to you. Figure skating is a kind of sport on the ice. It combines artistic skills. It originated in the 18th century of Britain. From there, it spread to the rest of the Norther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Jackson Hines, the American ballet dancer, was the first one who mixed figure skating and ballet together.To make a performance tour in 1863. The first figure skating competitions was held in Austria in 1872. Figure skating was one of the events at the very first Winter Olympics in 1924. Olympic figure skating consists of 4 medal events, ladies singles, men singles, pairs, and ice dancing.Each competition includes 2 parts. There are a short program worth 33.3% of a final score and a free skate worth 66.7%. The pairs discipline is the same as well as singles. Ice dancing competitions is divided into 3 segments. 2 compulsory dances, a ritual dance, and a free dance.Each compulsory dance is worth 10% of a team's final score. The original dance is worth 40%, and the free dance is worth 50%. These few years, figure skating was developed rapidly in China.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going to enjoy the fun of figure skating, and I'm one of them. There are some excellent athletes in our country, such as Chen Lu. He was the first single world champion in our country.Shen Xue and Zhao Hongbo, they won the gold medal in Paris in 2010 in Winter Olympic. And that's all. Thank you. 谢谢李雨桐同学。下一位同学呢是马乐瑶同学，他来自于西城区三里河第三小学，他给我们带来的中文朗诵是《荷叶与红莲》。 大家好，我是马乐瑶， 来自西城区三里河第三小学五年级六班。今天我朗读的主题是荷叶与红莲，来自中国现代著名诗人、作家、翻译家、儿童文学家冰心的《荷叶母亲》中片段。父亲的朋友送给我们两缸莲花，一缸是红的，一缸是白的，都摆在院子里。八年之久，我没有在院子里看莲花了，但故乡的园院里却有许多，不但有并蒂的，还有三蒂的、四蒂的，都是红莲。九年前的一个月夜，祖父和我在园里乘凉，祖父笑着和我说，我们园里最初开三蒂莲的时候，正好我们大家庭中添了你们三个姊妹，大家都欢喜，说是应了花蕊。半夜里听见繁杂的雨声，早起是浓阴的天，我觉得有些烦闷，从窗内往外看时，那一朵白莲已经谢了，白瓣小船般散飘在水面，梗上只留个小小的莲蓬和几根淡黄色的花须。那一朵红莲昨天还是旱淡的，今晨却开满了，亭亭地在绿叶中间立着，仍是不适宜。徘徊了一会儿子，窗外雷声作了，大雨接着就来，愈下愈大，那朵红莲被那繁密的雨点打得左右倾斜，在无遮蔽的天空之下，我不敢下街去，也无法可想。对屋里母亲唤着，我连忙走过去，坐在母亲旁边，一回头，忽然看见红莲旁边的一个大荷叶慢慢地倾侧了下来，正覆盖在红莲上面，我不宁的心绪散尽了。雨势并不减退，红莲却不摇动了，雨点不住地打着，只能在那勇敢慈怜的荷叶上面聚了些流转无力的水珠。我心中深深地受了感动，母亲啊，你是荷叶，我是红莲，心中的雨点来了，除了你，谁是我在无遮拦天空下的荫蔽。感悟，文中从荷叶的角度描写了雨中的红莲垂在荷叶下，想到母亲与儿女之间的亲情，用荷叶来赞美母爱，使我感受到了对母亲由衷的感激与爱恋。 非常感谢李雨桐同学和马乐瑶同学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演出。下一个环节是英文绘本故事，由 Jason 老师给大家带来的精彩的绘本故事，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今天的绘本故事的主题是 Talk and Work It Out。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 Today I will continue to tell you the story about how to get along with your friends. 那么今天 Jason 老师会继续为大家讲如何与朋友相处方面的小故事。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Talk and Work It Out.那今天 Jason 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名字叫做我们要学会沟通，要学会解决问题。 I'm learning to get along with lots of people. 我现在正在学着如何与他人和谐相处。 Sometimes I don't agree with a person. It's okay to have different ideas.那有的时候呢，我并不很赞同其他人的想法，当然了，这也没关系，因为不同人可以有不同样的想法和主意了。 But if something really bothers me, I can choose to work things out. 可是当有的时候有些事情确实让我觉得很烦，或者是打扰到我了的时候，我就会选择一定要把这件事情解决掉。I can stop and take a big breath to calm myself. I can take time to think about what to do. 那我会立即停下来，然后深吸一口气，让自己完全的冷静下来。然后呢，我会花一点时间去考虑一下，接下来我要做点什么。I may want to talk about the problem.啊，那接下来我会做的事情就是我要把这个问题讲出来，要说一说这个问题。 I can look at the person and speak up when I tell how I feel. 我会主动找到这个好朋友，然后看着他，大声地告诉他当时我的感受是什么。 I can listen and think about how the other person feels.那接下来我会努力的倾听，然后换位思考，想想其他人的感受。I learn more about the problem when I listen to another view. 那当我听到其他人的观点的时候，其实我会更深入的去了解我们之间发生的不愉快。I can say back what I hear. This shows that I understand and care.我会根据朋友所说的我听到的这些话呢，然后给出一些反馈。我认为这样可以展示出来我的一种理解和对问题的一种关注。As we talk about the problem, I can be polite and friendly. 那当我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呢，我会展示出一种有礼貌而且很友善的态度。It feels good to be heard.And to understand things better. 如果能够被倾听，如果能够更好的去理解这件事情的话，我的感觉会非常的棒。I can use my imagination to help solve the problem. I can think of lots of ideas. 我也会用自己的想象力来帮助解决问题。我会想出很多很多种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And I can ask the person to help find an answer. 我就会让我的好朋友帮忙去找到一个答案。What do you think? 你认为怎么样呢？你觉得哪一个方案更好呢？ If I still need help, I can ask a grown up. 如果这些都解决不了问题，我们还是在争吵，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我需要帮助，那我就会找大人，找爸爸妈妈一起来说一说了。I can think about each idea. 那大家都会给我很多很多的建议，我会仔细考虑一下哪一个建议更适合我们。如果我用了这一条，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What might happen?Will we both be happy? 那如果要是这样选择的话，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这样会都很开心吗？ I can help choose a plan that's good for both of us. 那我会帮助选择一个我和朋友两个人都非常满意的解决方案。 I can cooperate to make things work. 那么根据这个解决方案，我会积极的配合，然后让我们两个人能够完全的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 I might share or take turns or do something nice. 我会学会分享，我会学会按次序轮流来做，或者我会做一些我们两个人都非常满意非常开心的事情。 Sometimes it's hard to find an answer everyone likes.I can still show respect. 那你知道有的时候啊，我们能找到一个完美的答案，每个人都喜欢的答案，实在是太难了。但是我依旧会展示出我足够的保持的尊重和尊敬的态度。I'm learning to solve my problems peacefully. 那我现在也正在学着用平和的方式来解决我们之间存在的问题。Getting along can be more important than getting everything I want. 那么学会与朋友和平相处，要比得到我想要的东西这件事情更重要。If I care about someone else'sideas and feelings as much as my own, we can usually find a way to work things out. 如果我们能够关注到其他人的想法和感受，如果我们能够做到换位思考，那我们通常都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了。